承诺，命运自然幽默，想法太多由不得我，壮志凌云几分愁，知己难逢几人留，再回首却问小船醉梦中我。 是谁那么

心跳。 有没有想过玩具这个具这个字呢，框框里面到底有多少横呢？近来一个汉字的写法让很多的网友争论不休，就是玩具的具这个字了。很多人信誓旦旦地说，从小老师教的就是两横的，但是打字出来呢，这个玩具的具明明白白显示中间是三横的，所以这个字到底是几横啊？你是写几横呢？ Thank you.

的手，像一盏温柔的灯，总在守候。不怕了，不冷了，不慌了，我有了一种被了解的感动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张勇， 阿里巴巴从1999年创立一直走到今天，其实就是不断的去面向未来，去相信未来，去挑战未来，去看到未来的机会。和未来发展当中的痛点，我们才一直走到今天的。阿里巴巴从咕咕落地一直走向今天，我们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啊，好几个发展的阶段，每个阶段都是面向当时的我们能看到的未来，去不断的去憧憬啊，不断的去尝试，不断的去创新。 众联网游文化传媒董事长王红， 我们在游戏里面这个行业里面做一个市场调查，会发现就是大家都会在原来这种模式里面，就是事情暴力啊，杀戮啊，会上瘾。那其实还有很多的玩法，也会让很多的人他们会参与到里面来。比如说理财啊，还有学在里面可以学到国学啊、健康啊、保健啊等等。我觉得这方面的元素可以进入到里面来的。除此之外，我更多的是认为游戏它不仅仅说是上瘾才能够获得收益，其实可以通过消费，通过各种方面的方式，是仍然可以让游戏有更多的会员量。 爱善天使电子商务总经理张帆， 在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没有想着是那个时候我是在给别人工作，我是在给别人打工，那个东西跟我没关系。我一直觉得我是把这个企业支撑成我自己的企业这种态度去做，哪怕说我一开始可能做的最基础的工作，但是我可能我所付出的努力，我所做的事情是远远超过我所得的薪水的。我曾经跟很多的同事在分享，我说在我过去的经历当中，某个平台上我一个人我真的可以做十个人的事情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韩国以调整双边贸易协议换来永久性钢铁关税豁免，特朗普称美国的汽车、药品和农产品都将更容易进入韩国市场。贸易紧张牵动市场神经，美欧亚股指普跌，地产股大跌，拖累港股走低。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欧洲议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听证时表示，欧元区的潜在通胀正逐步上升，主要由于趋紧的劳动力市场正在推升薪资涨幅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天气开始慢慢变冷了，建议大家可以增加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的摄入，来增强对寒冷的适应力。维生素 A 呢，主要来自于动物肝脏、胡萝卜、深绿色蔬菜之类的，而维生素 C 呢，主要来自于新鲜的水果和蔬菜。另外呢，辣椒里面含有辣椒素，生姜里面含有芳香性挥发油，然后这个胡椒当中呢有胡椒碱。建议大家呢，天气转凉的时候可以吃一点来增加食欲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祝你好心情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 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，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，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，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我是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9点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。